所以咧，我唔好中用 PowerPoint 嘅，因為咧，即係好多時候就要去等啊。再下一張唔該。我哋話我哋要去即係去領受到神俾我哋呢一份嘅喜樂嘅心。嗱，我唔知道你哋翻咗嚟教會有冇開心啲咧？我曾經聽過一個咁樣嘅故事嚇，即係咁樣嘅，即係講到啲人講俾我哋聽嘅故事。佢話咧，佢話有一個人咧，佢即係翻，即係俾人邀請去翻教會。咁咧，佢一翻到教會就參加崇拜啦。佢一坐低，佢見隔離嗰個耷低頭，愁眉苦臉，望下又另外一邊嗰啲人沒精打采。然后呢，他就后来啲人就说，你信耶稣啊，你回教会啦。他说，我见你个个都这个即是苦瓜干咁嘅口面，如果我回来教会好像你哋咁，我就真係唔要返啦，我真係唔要信啦。到底我哋回到嚟教会嘅，我哋呢一班领受咗耶稣基督恩典嘅人，我哋会唔会系咪开心啲呢？有冇喜乐呢？美国独立宣言呢就话咗俾我哋听，我哋有好多唔同我哋嘅 right， 我哋有咩 right 呢？有咩嘅权利呢？我哋有生命权，我哋有自由权，我哋有追求快乐嘅权利。呢个系写咗喺我哋嘅美国嘅宪法嗰度嘅。嗱，咁当然啦，喺呢一个宪法里面所讲嘅嗰个嘅 happiness 呢，其实咧就系、是指埋我哋系追求幸福嘅咁嘅意思喺里边。下一张嘅 PowerPoint， 所以我哋好多美国人，我哋都系不断嘅嚟到去 pursue 呢个嘅 happiness， 系追求紧呢个嘅快乐。圣经有冇话俾我哋听，我哋点样可以去得到呢一份嘅喜乐，得到呢份嘅喜乐嘅心呢？下一张喺腓立比书第四章。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呢，是讲了给我们听，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喜乐的心，还有我们应该是要用喜乐的心呢来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呢，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可以翻开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看看呢，保罗他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他有些什么去提醒我们今天的信徒。特别在第四章腓立比书，我们称腓立比书是一个所谓的即是喜乐的一个的经卷。在第一节，保罗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 OK， 第一个喜乐出现了，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读过好多次了，是不是？特别在第四节，你们要开心点，我怕你们听不到，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开心快乐。 OK， 或者你们都知道，是不是？就是腓立比书，我们被称为呢，就是一个的监狱的书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当保罗他写着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不是坐在这个的加勒比海一个的游艇里面呢，在这里叹着世界，然后就说，喂，你们要即是开心点，开心去过活了，不是这样嘛。他是在罗马 是坐着监，好有可能是因为呢，他是罗马公民的缘故，他被囚禁的时候，他有一定的自由度，他还可以写一些书卷。所以呢，我们见到这个即是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加拉太书，都是呢他在监狱里面去写出来的。甚至呢，就是这个提摩太前、提摩太后和提多书呢，都是他坐在监的时候写的。他在监狱当中 会不会有机会被释放呢？不知道。他是等候一个的审讯，然后他决定他自己的生死。腓立比书大概是在他在大概是主后的六十年、六十一年的时候去写成。历史告诉我们，在大概主后的六十四年的时候，在尼禄上台的时候，做皇帝的时候，保罗就被杀，殉道而死。保罗他在一个即是不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的里面，不是在一个阳光与海滩的当中，来到去写信去话回去鼓励回我们这些自由的人。他话给我们听，其实我们这班领受了救恩的人，我们是应该要开心快活的，开心快乐的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特别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这几节经文里面，保罗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追求快乐有两个的心呢，我们可以来到去思想的同埋学习的。第一个呢，就是宽容的心。是当你有宽容的心，你是会开心一点的。第二个就是当你有信靠的心，你是会开心一点的。下一张 PowerPoint。第一个我们去看宽容的心。圣经就是这样说，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因为主已经近了。这些呢，我们叫做 exhortation， 即是叫是一个劝勉来的。那个劝勉就是说，你看到那个是当这个字，就是喂，你们要这样做啊，你们要这样做。那这个就是一个的所谓的一个的 exhortation， 就是去劝导你们，你们应该要做这些事。 OK， 第一个，如果 你要喜乐，你要开心一点，第一个要做什么呢？就是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我们看看其他的译本，新译本，要使大家看出你们是一个谦和的人，即是你中文好一点，你自己演出来，他不是用了 谦卑这样，是一个谦和的人。OK， 咁系咪就叫你做一个意思高荣嘅人啦？咁上下啦。OK， 当代译本，要让众人知道你们是宽容大量的人。明白多啲啦，系咪呢个嘅？即系当代译本，你哋要俾人哋知道咧，你系宽容大量嘅，呢、这个就系宽容嘅心。新普及的译本又是用再现代的字眼来到去翻译这个圣经。他怎么说呢？他说要让众人看见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体贴周到。就是说呢，就是体贴周到。我、OK， 今天呢周牧师在这里讲到了，我上来的时候那个麦已经预备好了， Music Team 上来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好体贴的预备晒所有的东西。当然了，如果你问我呢，即最体贴我的那个呢，当然是师母啦。我都未想到我自己需要什么呢，他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帮我做完了已经是。所以这个就是宽容的心。圣经告诉我们，你不是你，即当然我们有时候呢，我们说圣经成日都叫我们呢，即要谦卑啊，你做一些好的事呢，你不要被人知道你做了啊，这样样。但是这个呢刚刚 就不是这样 的情况的，就是你要被人去知道的，被人知道呢你是有宽容的心的，你是服侍周到的。即是说呢，是人哋，特别是当在你身边有一些人，他做了一些事，他讲了一些事， 是令到你很不开心，令到你很难堪的时候呢，你会跟他死过啊，还是你会让他好过一点呢？我中学的时候我读 physics 呢是极之差的，我是 fail 的，极之差的。但是在个 physics 里面，我这么差的这个的课堂里面呢，我只是领受到一个 的定律而已。你知道 physics 有很多那 些 theory， 是不是有一个定律呢？我是很记得的。而这个定律呢，对于我去处理人际关系或者我讲到都很有帮助的。那个定律是什么呢？就是 action and reaction are equal。Action and reaction are equal。即虽然我 fail 了，我不知道这个理论是对或错，是不是、啊、即是说呢，那时候学的时候，你一个拳头你打在墙上的时候呢，同样的力呢是打回你的拳头那里的。那这样东西呢，其实在我们的中国人 的教导里面呢，就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做初一，我是做十五的。咁有可能嗰個嘅、那個定律可能唔係一樣都唔定嘅，因為你只係做咗一樣對我唔住嘅事，我會做翻十五樣咧對你唔住嘅事，有可能係咁樣嘅。聖經話俾我哋聽，你係咪想要覺得你係咪想要同自己作對啊？如果係嘅話，你就唔需要有寬容嘅心。如果你唔想同自己作對嘅話咧，你要有一个的宽容的心，就是去有一点的容忍，有些宽宏大量，人家做一些事是你不顺眼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快 action and reaction。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说话，退一步是海阔天空，讲就很容易的，就是你不踏多前两步已经偷笑了。已经在我们中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下一张 PowerPoint 那个的、在安徽梧桐县那里呢，有一个的行呢就叫做六尺行。六尺的行，这个的六尺行是有个典故在这里。那个典故呢，就是在清朝康熙的时候呢，有一个宰相，他姓张的，他叫张英，是不是很熟呢？不是张英才，是张英。如果你知道哪个叫张英才，你都这么上下年纪的，应该是。那这个的宰相，他的家族呢，是一向都是在安徽的梧桐那里，有他自己的豪宅的，即是今天叫豪宅。就在那段时间呢，他的家人，他的邻舍呢，那个姓吴的那个邻舍呢，就是他们住在一起，中间就是一个大的空地，大家都无所谓，即、就是你用点我用点。刚刚在那段时间呢，那个姓吴的呢就要起一个的围墙，就要扩大他自己那个屋的范围。那么就起的时候呢，就起了那界，就侵占了这个姓张的家那些土地。那这个姓张的就是，哇，你不是吧，你这个踩过界，就跟他理论，但是那个姓吴那个呢就没有理他，我继续做我自己要做的事。那这个姓张的就是，我这个家，我家有人就是做高官，是做宰相的，所以呢我都不会赦你的。跟住咧就係、是、告去嗰個嘅縣嘅嗰個嘅衙府嗰度，佢話呢個姓吳嘅佢侵佔我嘅土地，你幫我主持公道。嗰、那個嘅縣官咧，一見到呢個姓張嘅家庭，又見到呢個姓吳嘅，兩個都係喺政府裏邊係高官嚟，佢就唔敢去處理。我幫姓吳嘅，我就得罪當今嘅宰相；我幫姓張嘅，你得罪咧喺姓吴里边嘅啲喺朝廷里边嘅呢个高官，我呢个咁低微嘅官职，我点可以去处理到你哋呢一啲人咁嘅纠纷呢？所以佢就呈上喺呢一个嘅即系 的法庭那裡，即是他 buy 他自己 some time， 等一下先。姓张的这家人，他见这个的 牙官即是牙府的这个的官员呢，迟迟都没有去处理这一单的案件，他就自己写了封信给他自己的亲戚，就是张英，就是说这样你帮我搞定他。这个宰相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宰相，从他一步一步的去做官的官职，从他去到这个的即是朝廷里面，他是即是博学多才，是一个好的官，是一个好的宰相。他收到他自己的家人，他自己的那个的屋企那个 的地方这样的需要，看完之后为了争夺自己那个的土地而有这样的纷争，他就回信，他回信写了四句说话在这里，你看不到是吧？他说：一子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你咁千里迢迢你写封信俾我，你就係为咗你自己嗰缝起缝墙喺度，你让佢几尺又有乜所谓呢？你睇下而家喺呢个嘅长城万里长城几宏伟呀，几大呀、啊，边个起噶？秦始皇起噶，佢喺边度啊？死鬼咗啦，已经。所以呢、这个姓张嘅喺安徽省嘅唔同县里边，佢见到呢四句说话，佢话系啊，我哋屋企已经系即系好丰富啦，已经系乜都有噶啦。我仲要为呢几尺嘅墙同喺隔篱过唔去。算同个师傅讲，我褪后三尺，我褪后三尺俾你哋，你用啦 ，OK 冇所谓。姓吴嘅见到你褪后三尺，其实我都唔一定要用咁大地方嘅，我哋都已经系好大地方噶啦，踢足球都得噶啦，已经系，我都褪后三尺啦。所以嗱，我大陆我唔系好通噶咋。我没有去过这个安徽省这个梧桐县这边的这个的六尺墙，如果你有去机会去就望下，退一步是海阔天空。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即是要去坚持自己的意见，就算你是啱晒，那是不是都要坚持呢？那你坚持完之后是不是令到你开心一点呢？还是你会死几个细胞呢？下一张 PowerPoint， 这里有两个的黑点，哪个黑点大一点？我是copy and paste 的，所以两个黑点都是一样大，但是你望下去就是那个的小一点的圆圈，那个搞出来那个的黑点，如果那个黑点就是一件令到你很头痛你很麻烦的事，那个就是真的麻烦了，就很大的麻烦了。如果你将黑点放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这个黑点这个麻烦的事就会变成一个小事。如果你个圆圈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你根本这个黑点就看都看不到。其实就在乎我们怎么去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当然你说那即是不是人家踩到 上我们的门口我都要让呢？这个问题我答不到你的。保罗告诉我们 他说当叫众人看到你有一个宽容的心。我现在不是我现在当我们去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时候，就是当你愿意去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时候，其实你有海阔天空的，那你就可以专心去做一些你自己可以 enjoy 的事情，你就专心可以去享受你自己那个的世界，你就不需要被一些所谓的在你生活上面的那些的麻烦的事去影响你的心情，去影响你的时间，影响你的精力，和影响你自己的金钱。不过讲到最后，其实我在想的时候，当保罗他说你要让众人见到你有一个宽容的心，其实我们跟哪一些人最过不去呢？是不是跟陌生人过不去呢？即我想一下的时候，其实你最容易过不去的人是什么？是哪些人？是你最亲的人，是你的家人，那些人是最容易跟你过不去的。最跟你过不去的是谁？是教会的人。 It's true, it's true。 喂，你是基督徒来的嘛，大家读圣经，你不是这样是吧？你不是这么礼貌是吧？你在外面看到一些不信主的人，他踩你几脚，喂，不要这样做啦，这样就算了是吧？当然有些人不是这样，会据理力争。当叫众人去见到你有谦让的心，就是你不需要收埋你这种的宽宏，这种的大量，你是需要被人见到，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自己可以觉得 happy 一点，而去拥有一个宽容的心。第二方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信靠的心。如果你想要开心一点，你需要有一个信靠的心。这节圣经呢，我们是非常之熟悉的。保罗他就说应当，即是 you should， 是不是？第二个应当，第二个 exhortation， 应当什么？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去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 OK， 我们慢慢看下去。然后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去告诉神。在那个的原文的结构里面，是指向于最后那句，就是将你们所要的东西要话给神听。你有任何的 worries， 任何的 concern， 任何的 anxious anxiety， 任何的 pressure， OK， 在生活上面的挂虑，你就要去话给神听。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是一个什么的心态呢？就是一个的转移的心态，就是说我们可以是仍然为着我们生活上面所令到我们担忧的事，我们去用一个的 worry， 用一个担忧的心来去面对那些的担心的事情，我们的困难。但是我们都可以用另外一个的心态，就是用一个信靠的心态来去面对那些的困难。那个困难就在这里了，那个 worry 就在这里了。你是用 worry 去面对困难，还是你是用一个信靠的心去面对困难，你自己决定。你被人 lay off 了，这个是一个困难，会不会很担心呢？是应该担心，是会担心。你用担心去面对这个担心，你可以这样。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告诉神。你也可以用一种信仰的眼光去扭转你自己的想法。我现在我有一个这样的困难，我被 lay off 了，或者我的女儿即是现在等等这个大学放榜，会不会就被接入了，入了去一个好的大学，想去一个大学呢？我即是很担心啊，很 worry 啊。OK， 除了担心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理性上面我们全部都知道，你再担心多一点，你再睡不着觉多一晚，那些事情都是不会解决的。 你会不会好像保罗所建议给我们用另外一种的眼光，就是你用任何的方法，你用你祈祷，你祈求，你感谢，你哀神又好，点都好啦，你咪话俾神听，求神俾你用一个信仰嘅眼光嚟到去面对你自己面前嘅嗰啲嘅困难咯。保罗佢去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嘅时候，保罗佢自己有冇挂虑咧？保罗佢自己有冇困难啊？他自己有没有啲棘手的事呢？有没有担忧呢？在哥林多前，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至到二十八节，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讲到他自己的困难，他讲到他自己的忧虑，他讲了什么呢？他说我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而坐监的次数比你们各人更多，我身受鞭打，伤势严重，我经常冒险出生入死，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三十九鞭，我被人用棍打了三次，用石头打了一次，我三次坐船都遇到有危险，有一次呢甚至在大海里面是漂流了一昼一夜，我不断的劳碌奔波，我屡次受到河川泛滥的危险，我碰过凶猛的强盗，遇过我自己的同胞所受到的迫害和外族人的激烈袭击，我出入城镇是有陷阱，我去荒郊有意外，我饱受惊涛骇浪的惊吓，还有是假的信徒的暗算，我常常经历艰难，彻夜不眠，又饥又渴，缺乏衣食，忍受寒冷。他说除了这些是身外的事情之外，我还经常为教会的问题而挂心。你不要以为保罗他真的没有挂虑，没有 worries， 他很多 worries 的。你不要以为他没有困难，他有很多困难的。有很多个困难是他自己拿来的，因为他要传福音嘛。但是这个充满困难的保罗，他充满忧心的保罗，他怎样来到去化解他自己的 worries 呢？他不是就是去怼酒啊。有些人面对压力喝多两杯去化解这个的压力的嘛，是不是？他不是要去发脾气啊，他不是要去打人啊，他都不是靠这个做多一些的 exercise 去这个的化解这个压力。他说我可以有另外一种的态度去面对这些的 worries， 就是我不用 worries 去面对 worries， 我用什么？我用 trusting God， 我用这种心态去面对 我各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现在这段时间你有什么的 worries， 就是人 越我们去到一个越先进的时代，越现代的时代，我们的 worries 是越多的。即是我们见到很多现在的家长，现在大学放榜，有很多家长很担心他们的子女入不入到自己的大学，是不是？从幼稚园 OK， 我们说早一排升班，小学升上中学第一年不知道怎么读 OK， 中学升上高中第一年不知道他怎么算，现在中学升上大学，每一年我们的家长都要为我们的子女去 worries 的。当然现在的小佬哥他们的自理能力真的差很多。我就当我听到有些家长这样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小时候的时候， 我爸妈有冇担心我哋嘅咧？六兄弟姊妹，当然啦，即系应该有嘅。不过我哋都系即系自生自灭嘅，都系咁样长大出嚟。有咩病痛即系自己搞掂。人生唔同嘅阶段，我哋有好多我哋嘅 worry， 有好多我哋觉得我哋喺生活里边我哋系应该有嘅。攞紧一啲嘅失业救济金嘅，攞紧一啲嘅社会福利嘅嗰啲人。他们的缺乏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家里是缺乏，他们家里面是 有屋住，有60寸的彩色的电视，有车可以揸，但是我们觉得有缺乏，因为我给不到很丰富的物质给我们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就有 worries。 当然即是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仍然有很多个穷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确有很多的 worries。到到我哋去到中年嘅时候，嗰啲嘅夹心阶层，上有高堂，下有仔女嗰啲，系最多嘅 worries。去到我哋去到我哋成为长者嘅时候，或者去步入退休生活嘅时候，我哋有我哋自己嘅 worries， 够唔够钱去终老？我啲仔女会唔会孝顺？等等，我哋系有嘅，我哋系一定系有 worries 嘅。但个问题就系、是。怎样那些的 worries 不会成为了令到你不开心的一个的阻力，能够可以去令到我们去踏上去度过。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宽容的心，我们要有信靠的心，这样我们就能够可以去经历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最令到我们去失去了这份的喜乐，不是我可不可以哈哈大笑，而是我心里面有没有这种的平静和一种的安稳，有没有个 peace 在我里面，我用我的 peace 的心来再面对。圣诞就是迎接这位 Prince of Peace，就是和平之君，让我们都学习让宽容的心，让信靠的心，给我们去带给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平安临到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多谢你，你告诉我们我怎样才可以能够去领受这一份的安心。我们是需要主你给我们这份的恩典和这份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